第三十课，去医院看病。 小姐，我病了，挂个内科。 五块。内科在三层，电梯在那儿。 厉害。 病。 感冒。 着凉。 药。 中药。 开， 西药， 药方， 药房， 取， 刺， 片。